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是 panic 函数、recover 函数以及 defer 语句的上篇。我在上两篇文章中详细的讲述了 Go 语言中的错误处理，并从两个视角为你总结了错误类型、错误值的处理技巧和设计方式。在本篇我要给你展示 Go 语言的另外一种错误处理方式，不过严格来说它处理的不是错误，而是异常，并且是一种我们意料之外的程序异常。这种程序异常被叫做 panic，我把它翻译为运行时恐慌，其中的恐慌二字是由 panic 直译过来的，而之所以前面又加上了运行时三个字，是因为这种异常只会在程序运行的时候被抛出来。比如说一个 Go 程序里有一个切片，它的长度是5，也就是说该切片中的元素值的索引分别为0 1 2 3 4，但是我在程序里却想通过索引5访问其中的元素值，显而易见这样的访问是不正确的。Go 程序，确切地说是程序内嵌的 Go 语言运行时系统，会在执行到这行代码的时候抛出一个 index out of range 的 panic， 用以提示你索引越界了。当然了，这不仅仅是个提示，当 panic 被抛出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在程序里添加任何保护措施的话，程序或者说代表它的那个进程就会打印出 panic 的详细情况之后终止运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 panic 详情中都有什么，我把具体代码放在了文章中，你可以点击查看。这份详情的第一行是 panic 冒号 runtime error 冒号 index out of range， 其中的 runtime error 的含义是这是一个 runtime 代码包中抛出的 panic， 在这个 panic 中包含了一个 runtime.error 接口类型的值， runtime.error 接口内嵌了 error 接口并做了一点点扩展， runtime 包中有不少它的实现类型。实际上此详情中的 panic 冒号右边的内容正是这个 panic 包含的 runtime.error 类型值的字符串表示形式。此外 panic 详情中一般还会包含与它的引发原因有关的 goroutine 的代码执行信息，正如前述详情中的 goroutine 1方括号 running， 它表示有一个 id 为1的 goroutine 在此 panic 被引发的时候正在运行。注意这里的 id 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只是 Go 语言运行时系统内部给予的一个 goroutine 编号，我们在程序中是无法获取和更改的。我们再看下一行 main.main 元括号表明了这个 goroutine 包含的 go 函数就是命令源码文件中的那个 main 函数，也就是说这里的 goroutine 正是主 goroutine。 在下面的一行指出的就是这个 goroutine 中的哪一行代码在此 panic 被引发时正在执行，这包含了此行代码在其所属的源码文件中的行数以及这个源码文件的绝对路径。这一行最后的加号 0x3t 代表的是此行代码相对于其所属函数的入口程序技术偏移量，不过一般情况下它的用处并不大。最后 exit status 2表明我的这个程序是以退出状态码2结束运行的，在大多数操作系统中只要退出状态码不是0都意味着程序运行的非正常结束。在 Go 语言中 in panic 导致程序结束运行的退出状态码一般都会是2。综上所述，我们从上面的这个 panic 详情可以看出，作为此 panic 的引发根源的代码处于 demo47.go 文件中的第5行，同时被包含在 main 包，也就是命令源码文件所在的代码包的 main 函数中。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我今天的问题是从 panic 被引发到程序终止运行的大致过程是什么？这道题的典型回答是这样的，我们先说一个大致的过程，某个函数中的某行代码有意或无意地引发了一个 panic， 这时初始的 panic 详情会被建立起来，并且该程序的控制权会立即从此行代码转移至调用其所属函数的那行代码上，也就是调用栈中的上一级。这也意味着此行代码所属函数的执行随即终止，紧接着控制权并不会在此有片刻停留，它又会立即转移至再上一级的调用代码出。控制权如此一级一级地沿着调用栈的反方向传播至顶端，也就是我们编写的最外层函数那里。这里的最外层函数指的是 Go 函数，对于主 goroutine 来说就是 main 函数，但是控制权也不会停留在那里，而是被 Go 语言运行时系统收回。随后程序崩溃并终止运行，承载程序这次运行的进程也会随之死亡并消失。与此同时，在这个控制权传播的过程中，panic 详情会被逐渐的积累和完善，并会在程序终止之前被打印出来。问题解析， panic 可能是我们在无意间或者说一不小心引发的，如前文所述的索引越界， 这类 panic 是真正的在我们意料之外的程序异常，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是可以有意的引发 panic。 Go 语言的内建函数 panic 是专门用于引发 panic 的。 panic 函数使程序开发者可以在程序运行期间报告异常。注意，这与从函数返回一个错误值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的函数返回一个非 new 的错误值时，函数的调用方有权选择不处理，并且不处理的后果往往是不致命的。这里的不致命的意思是不至于使程序无法提供任何功能，也可以说将死，或者直接崩溃并终止运行，也就是真死。但是当一个 panic 发生时，如果我们不施加任何保护措施，那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程序崩溃，就像前面描述的那样，这显然是致命的。为了更清楚地展示答案中描述的过程，我编写了 demo400.go 文件。你可以先查看一下其中的代码，再试着运行它，并体会它打印的内容所代表的含义。我在这里再提示一点， panic 详情会在控制权传播的过程中被逐渐地积累和完善，并且控制权会一级一级地沿着调用站的反方向传播至顶端。因此在针对某个 goroutine 的代码执行信息中，调用站底端的信息会先出现，然后是上一级调用的信息，以此类推，最后才是此调用站顶端的信息。比如 main 函数调用了 caller1 函数，而 caller1 函数又调用了 caller2 函数，那么 caller2 函数中代码的执行信息会先出现，然后是 caller1 函数中代码的执行信息，最后才是 main 函数的信息。我把具体的代码放在了文章中，你可以点击查看。好了，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对 panic 被引发后的程序终止过程有一定的了解了。深入的了解此过程以及正确的解读 panic 详情应该是我们的必备技能，这在调试 Go 程序或者为 Go 程序排查错误的时候非常重要。总结，最近的两篇文章我们是围绕着 panic 函数、 recover 函数以及 defer 语句进行的。今天我主要讲了 panic 函数，这个函数是专门被用来引发 panic 的。 panic 也可以被称为运行时恐慌，它是一种只能在程序运行期间抛出的程序异常。Go 语言的运行时系统可能会在程序出现严重错误时自动地抛出 panic， 我们在需要时也可以通过调用 panic 函数引发 panic， 但不论怎样，如果不加以处理， panic 就会导致程序崩溃并终止运行。思考题，一个函数怎样才能把 panic 转化为 error 类型值，并将其作为函数的结果值返回给调用方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